Hello，欢迎来到九九 TV 苗知识，我是 Joy。法老王的诅咒，这听起来真的很有神秘感。相信大家都知道，长龙长次轮搁浅，苏伊士运河七天，这造就了前所未有的海运危机。除了长次轮，还有422艘受影响的货船，给世界经济带来了重大的损失。埃及甚至要向船东提出高达10亿美元的索赔。而在大家认为这是一场不幸的灾难时，埃及人却认为这是法老王的诅咒。因为就在长次轮事件发生不久，埃及索哈省发生了火车追撞。火车相撞近年来都很少发生，在我印象中就是中国的温州好像发生过高铁追撞事件。这次埃及事件中有32人遇难，过百人受伤。接着事情还没完，火车追撞事件后一日，开罗的一栋大楼倒塌，造成25人死亡。这些不幸的事件让当地人把灾难与法老王联想起来，因为埃及考古学博物馆预定将22具馆藏木乃伊移至新馆展示，然后接二连三的大型事故发生，这让民众把法老王的诅咒与这一切都联系了起来。不过其实埃及这次对于法老王的搬家十分重视，埃及政府还举行了隆重的仪式，包括大型音乐会、舞裙、反古仪式、鱼灯光秀等等，并由总统亲自迎接古埃及18名法老与4名王后的木乃伊进驻新居所。而为了保证木乃伊的安全，甚至把旧博物馆与新博物馆的路重新铺设。这22具木乃伊包含最著名的法老王拉美西斯2世以及第一位著名女法老王哈特谢普苏特。为了运送这些尊贵的法老王木乃伊，埃及政府将木乃伊放在充满氮气的特殊箱子中，以避免木乃伊受外界条件影响。不过之所以让大家联想起诅咒，就是在法老王墓前的一段碑文：谁扰了法老的安宁，死神将降临在他的头上。关于古埃及法老诅咒，我们需要将时间倒回上世纪20年代。1922年11月5日，英国考古学家霍华德·卡特与他的助手偶然间找到了一个安葬古埃及法老的地宫。这个地宫的位置不同寻常，它深深地隐藏在断崖之下，埋在法老拉美西斯6世陵寝的正下方，而且长久都没人发现。霍华德·卡特回忆，当他们打开地宫大门的时候，一阵闷湿的冷风扑面而来，接着开了2道门之后，面前无数的珍宝让他们目瞪口呆。这座陵墓正是古埃及法老图塔卡门的真实安葬地，他们不敢相信几千年来关于里边有数不尽的财富的传说竟然是真的。那么陵墓的主人到底是什么来头呢？根据史料记载，图塔卡门是埃及新王国第18王朝的法老，他自幼多病，18岁就去世了。因为王国的富有，他的葬礼隆重而奢华。这个发现让卡特他们忘记了当地居民的警告。在获得大量的财富之后，他们发现了地宫的第3道门，也就是地宫的最深处。第3道门后面有图塔卡门最奢华的棺椁，同时他们也发现了一个破碎的泥匾，泥匾上刻着一行古埃及文字：谁扰了法老的安宁，死神将降临到他的头上。但是卡特他们并不在意。然而在他们满载珍宝离开墓地的时候，可怕的事情正悄然发生。1923年4月23日，在打开陵墓半年之后，参与陵墓挖掘的科学家罗德·卡纳冯在住处神秘死去，死因极其蹊跷。而当晚整个开罗发生了大停电，卡纳冯的狗也意外死去。卡纳冯的死不禁让人想起关于图塔卡门的诅咒，当时各界媒体纷纷报道此事，这件事越传越离奇，甚至连福尔摩斯的作者柯南·道尔也公开宣称相信诅咒一事。然而恐怖的事情才刚刚开始。在卡纳冯死后不久，探险队的另一个成员阿瑟梅斯被人发现昏死在开罗的一个旅馆之中，死前却没有任何征兆，他四肢扭曲，面目狰狞，貌似在恐惧中离世。紧接着，卡纳冯曾经如牧师的好友乔治·古尔德突然高烧不退，挣扎了一段时间后也跟着去世。这时事情就像骨牌一般，一个接着一个发生。科学家阿奇·博尔德提出用扫描的技术探测图塔卡门的死因，然而就在他刚刚回到伦敦不久，却又意外的死去。在此期间，卡特的另一名助手皮特尔也意外死去，继承了皮特尔财富的父亲也在不久之后跳楼自杀，而送葬时汽车又意外的发生了车祸，撞死了一个儿童。在之后6年中，他的20个伙伴一个接一个丧命，这看似法老王的诅咒真的应验了。在这一连串的悲剧影响下，事情愈演愈烈，很多科学家也纷纷站出来试图揭开图塔卡门诅咒的秘密。后来有号称科学界给出的答复主要有3种解释。第1种，病毒与毒虫说。 科学家认为林木内有以陪葬品为食的真菌，真菌孢子能引起癌症，卡纳冯等人因此身亡。有的说木乃伊脚下有陪葬的肉类，肉类腐烂产生病毒，接近木乃伊的人因为吸进病毒而丧生。乔治古尔德的高烧不退以及卡纳冯的去世，应该就是病毒与毒虫引发的败血症。第二种，心理压力。当大家打开陵寝，虽然获得了大量的财富，但在卡纳冯死后，随着媒体的渲染，仍然不免心存恐惧。随着死亡人数的增加，他们的心理压力越来越大。皮特尔跳楼的父亲应该就是这种状况。第三种说法是，金字塔内有放射能，对人体有很大影响，可能引发人体基因病变。美国出版的《神灵与学者：考古史话》被认为是考古学的经典著作，书中也介绍了法老的诅咒事件。当时考古队的出资人卡纳冯是英国伯爵，曾经因为车祸受伤，终身感到呼吸困难。1903年他来到埃及后，投入大量资金从事古物发掘，因缺乏专业知识，聘请霍华德·卡特主持实际工作。1922年11月5日，卡特找到了图塔卡门的陵墓入口处。卡纳冯得到报告后，由英国赶到埃及。当时卡纳冯已经是病魔缠身。4月3日，卡纳冯突然离世，还导致挖掘工作暂停了一段时间。谁知道卡纳冯去世后，报纸上就出现了法老的诅咒的文章，石棺上的铭文被篡改成诅咒，还有一些其他的说法。总之是把对神的祈求变成对人的威胁。为了强化恐怖气氛，一些与陵墓发掘毫不相干的人也被说成受诅咒者。比如美国死了一位姓卡特的人，被报界说成是霍华德·卡特的兄弟。一位78岁的英国勋爵在儿子去世后不久跳楼自杀，报界说那位勋爵的儿子是卡特的秘书，因此父子双双受到法老的报复。而事实上，美国那个卡特与考古队的卡特毫无瓜葛，而那位跳楼的勋爵父子以及家族中任何人与图塔卡门陵墓都没有任何的牵连。1933年，埃及学者乔治·史丹道夫追查报纸消息的来源后，以充分事实证明法老的诅咒纯属报界为扩大销量炒作出来的奇闻，这场轰动世界的风波只是假新闻。当然，我们一定要保持适当的怀疑态度，去看媒体的文章，不要以为只是报纸、媒体说的都是真的，他们可能为了各种原因来编造假新闻，所以我们应该对讯息报道进行 fact check， 还有就是多与有公信力的媒体做对比。当然，这样做也不能完全让你远离假新闻，但是总会比单一讯息来源会可靠一点。当年宣扬法老的诅咒本来就是无事生非，因此之后对他做出任何科学解释也都是想象多于事实。卡纳冯进入墓室时，与木乃伊还隔着几重密封的棺椁，他并没有感染真菌或病毒。开启棺椁时，还有许多埃及官员在场。在以后的3个月里，有12000多人进入了陵墓参观。如果卡纳冯等人，特别是1972年运送木乃伊的人会因病毒、真菌、放射能而突然死亡，那么那12000人为什么没有突然死亡呢？否认法老的诅咒最有力的证据是，打倒法老的罪魁祸首，在陵墓中工作时间最长的卡特并没有受到诅咒，反而因此成为了有史以来最有成就的考古学家。他在1939年，也就是打开陵墓17年后才去世。另外，考古学家莱普修斯在埃及发现30座金字塔，奠定埃及学基础学者比特里在埃及发掘了46年。他们长期在陵墓与金字塔中工作，既没有受到诅咒，也没有病毒、真菌、放射的伤害，都是以70多岁寿终。所以法老的诅咒使人丧生是耸人听闻的谎言，就连那咒语也是虚构的。虽然确实没有法老王的诅咒，但是埃及文明还有很多神秘的不解之谜等我们去发掘。那今天就先到这里啦，喜欢这个影片的话记得点赞支持哦。如果有什么意见或建议的话，也欢迎在下面留言哦。还没订阅的朋友记得按订阅哦，然后开启旁边的小铃铛。那我们下期见吧，拜拜。